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二十集，清绝宗最后一片枫叶落下之时，竹寒立在大殿内看它飘落，仿佛时间也在放慢速度，不忍这最后一夜太快坠落，宣誓秋入末尾，可他终究要归于大地。落下那一刻，竹寒心中仿佛有钟在敲响，又有声音无情诉说， 他当真不会回来了。 仿佛那夏夜的轻薄衣衫，少女荡悠悠的玉腿，是黄粱一梦。中原鬼市盛景，夜行百鬼对你道一句中原安乐，是黄粱二梦。陈府朝夕可见，白日里在朱雀大街同行，是黄粱三梦。唇瓣和脸颊印过的吻，通通定为极大的罪孽，也皆是浮华泡影，随秋波飞逐到滚滚红尘之中，不堪想，难回首。然后他梦到他了，明明人在之时，次次叮嘱要梦他，却从未梦过。如今他不说，竹寒倒自己眼巴巴地梦了。虽然那夜亲看着药叉杀鸡，他也是头回见血腥之事，还处理了留下的烂摊子。奇怪的是，他从未再回想起来过，只今夜不同。梦中的阿音浑身肌肤仍旧灼红未退，嘴边和指尖却有更鲜艳的红，是血迹。他帮他擦，却怎么也擦不干净。亮蓝色的帕子丢在一旁，扯了宽大袖子继续为他擦，可每擦掉一块，就又有新的血迹出现。竹寒愈擦愈快，血迹增的也愈来愈多，而面前那本应眉目娇艳的灰衫女子，现下空洞着双眼，一丝神都没有。小师父惊慌失措，撼动她娇弱身躯。 阿姨，阿姨，你醒醒，阿姨，你看看我。 仿佛一阵漩涡，他似是当局人，又似是旁观者，画面如同段子扭作一团，再重新散开。他眼睛恢复了神韵，可身后有一排药叉端着刻画鬼纹的碗碟上前，里面装的全是血淋淋的心和眼，他甚至辨别不出到底是鸡的还是人的。而阿姨拿起就往嘴里放，他嘶吼着阻拦。 阿姨，别吃了，阿姨，求你别吃了。 可他在逐渐扭曲，段子又揉成了团，这次仿佛直接被人甩着铺开。水墨颜色的画面出现在眼前，好似梦中，又好似一段不能为人所见的缱绻情事。他在同阿音接吻，感触真实，同中原夜林子里的一般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换他主动，终于可以把那柔软的双唇舔舐啃咬，有晶亮的咸水在二人之间交互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相濡以沫，怪他见识短浅，如今才知其中滋味。他成了坏的那个。阿音俨然是长安城里的含羞闺秀，还要欲拒还迎地推搡他，是他在一直纠缠，扯着他轻薄的灰衫不放。终于自颈间拽落，白嫩肌肤大片大片地露着，愈发向下。他听得到自己呼吸愈发急促，心跳声上升到头颅，浑身燥热，有洪水猛兽般要倾逼而出。画面骤然染上了颜色，不再是单调水墨。竹寒瞪大双眼，强作镇定，要打坐送点纹。他现下的状态要不得，可观自在还没念出口，就有五谷般的柔弱身躯贴上，倒在他盘坐的腿间。又是十年后重遇的那夜那般，他纤细手指从下往上爬，隔着轻薄衣衫像藤蔓般杂生，遍地都是无孔不入。最可怖的是钻进他的心。竹寒无奈睁眼，满头都是密密麻麻的汗珠，叹了口气道：“ 我的心早已因你而结成纠缠，愈收愈紧，为何还不放过我呢？ 阿依无声的笑，仍旧是记忆中的样子。 为何不语？你也知道，你是急坏的那个，对不对？ 苦海因为阿英而无边，苦厄因他而难度。不论俗世红尘，竹寒的一切因果业障全由他写满，真真罪孽深重。阿英歪头，眼波流转，依旧一言不发，还要俏皮地吐了吐舌头，看得小师父愈加口干舌燥。可他仍要正经，双手合十，心中没有神，只有一个眼前人，念珠无用地搓动。 这么长时间你去了哪里？说还是不说？ 惠山飘散在空中，摇荡摇荡，最终不知飞向何处。阴魔罗鬼终于开口，同记忆中的每一声唤都相同，却情绪不同。 关城，关城，我的关城，关城呀。 那声音诡谲空灵，带着满满的不真切，回荡在这不知何处的地界，回荡在他的心海脑海。竹寒沉沉答道： 关城在。 阿音又笑，笑着用手指堵他的嘴。 关城在阿音心中。 他难以再隐忍，念珠落在一旁，抱住那许久许久不见的人，埋在他胸前，闷声问： 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去了哪里？ 一双女子的细手钻进他领口，带着阵凉，又带着麻，有呼气声打在耳垂上，急得他只觉得胯下有燥热在催发，那感觉太过陌生，不知为何物。平日里整齐的衣衫凌乱，作恶的手又探向下，摸住那鼓起的一包。冰凉湿热的舌舔舐上少年的脖子，向下向下。手随之做着张合揉捏的动作，带起一阵又一阵的炙热浪潮。他呼吸急促，却仿佛化身为娇柔无力的女子，推不开他。明明是他先抱住阿音的，又怎能推得开呢？下一瞬，他的下场已经半退，实在是不真实。那柔软的手毫无隔阂地附上了他的魔罗，他的孽障。竹寒紧张的只觉得头皮都麻，开口推辞： 不可，不可，阿音放开，放开。 阿音又不说话了，决然不理他的哀求，直到那处彻底硬挺，织的袍子都起了帐，他闭目叹息，宣告臣服。耳边传来轻而急的风，又有曲水奔流之声，他还来不及说话，那双手彻底包住了柱身，正在柔柔上下套弄。对上阿音的目光，他如狐狸般狡黠的笑，充满得逞的意味，皱眉闷哼，浑身上下的理智都倾注在了那处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五下，他控制不住，待理智彻底全部侵入那一处后，再度分离碎裂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咪咪